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
下雨了，一个人忙着地方多，望着细雨纷飞的街头，始终不见有张熟悉的脸孔。等我在想什么，想你在每个季节转换中心情会不安，不欢喜你哪一个地方才有你的梦，才有你的梦。想你在这个迷乱城市中日子会如何，匆匆忙忙是不是听歌的时候也会哭着想我。 我心这天仍然依然

轻易推测出结果，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、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相爱的初衷。 融化了

再深，只要两个人有缘分，谁也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情真，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那么真，无求一生有瞬间也等于到永远。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个人有缘分，谁也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情真，今生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那么真，无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也等于到永远。受这好奇，